是悲伤你，我爱你再讲，我爱你再讲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装，随风跟着我，一口一口吃掉忧愁。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，嗯，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。蝴蝶自在飞啊，花也布满天，一朵一朵因你而香。是说让夕阳飞上，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，迎着风还是共度每一天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许下鲜艳，看远方的心是否听得见。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。每天每默默许下鲜艳，看远方的心如果听得见，实现。 呼唤着你名字，从起点回到原点。